对于角色二字的最初印象是源于余光中先生的小诗《角色》。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影，而你带笑地向我走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角色本身其实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极美的颜色，二是指极其美丽的女子容色，但笔者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将角色分为三种：迷人的景色、可人的经历和真正开心时难以抑制住的奇妙心情。晨曦的温热与傍晚的清凉中，日光的时时变换、温柔与炙热之中，风中奔跑的可爱身影，目光所及的广阔天地，视线停留几时久久不愿离开的方向，或是偶尔回过头来天边令人欣喜的斜阳与远山。我们称之为角色，也许并不完全因为它本身的美感，因此而生的独特感受，或惊喜，或幸福，或温暖，或轻松的感觉，才是角色的本意与最佳阐释。周国平说，在我看来，一个人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靠着养活自己，同时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感到快乐，即可称之为幸福。角色无需雍容华丽的外表，无需勾人心魄的美，不必为了绚烂而虚假刻意，也不必自始至终地延续下去。最本真自然的颜色，最朴实无华的情感，已经足够让人欢喜和欣慰了。第一种角色，迷人的景色。自然总是十分奇妙的，天工造物，鬼斧神工，并非出于精确测量、尺寸比较，却往往给人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的感受。总喜欢无边无际的天空与海洋，无尽的深蓝浅蓝，纯净的像是未经尘染的世外桃源。诗人创作的词句中，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天空与海洋似乎已经成了无法回避也不可或缺的成分。它们辽阔干净，也足够自然，它们足够自由，再多的人为干涉也无法彻底改变或控制他们，也因此他们往往能给人突发奇想的灵感，让浮躁归于平静，长久不可疏解的烦恼 也总能随着流走的浮云与来往的浪潮而烟消云散了。李白诗中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杜牧诗中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苏轼笔下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天空与海洋在诗人心中的分量已不必赘述。我们常常向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惬意，却总是迫于现实，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只能徜徉于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里。有人会争辩，之所以向往是因为暂时的得不到，一旦真正拥有，可以每天沐浴在鸟语花香里，每天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听海浪拍击沙滩，游轮轻鸣汽笛的声音，也许你又会厌倦这份安逸了。我们很难避免因为习惯而逐渐产生的审美疲劳，甚至因此生出类似于背叛的恐惧与自责。虽然笔者也总是被类似的情绪所干扰，但就像室友开导的那样，你因为主动去欣赏而感到快乐，他因为被欣赏而获得价值。伤尽而已，各取所需，不必拿隐形的契约约束自己。有短暂的欢喜，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也不算是辜负这份景致了。可人的经历，我们的一生源于每分每秒的每个细节，一环接一环的由成千上万的经历堆叠而成。小时候我们总会走入一个误区，总以为一切开心美好的事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极大的成就，人群的褒奖，自己的极限挑战，刻骨铭心的感情，如果不够轰轰烈烈，那么就不值得纪念。直到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当经历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才终于意识到了宏大的命题、夸张情绪背后的苍白与虚无。一时间，生活中仿佛多了很多细小的美好。高考复习，在教室里学习了很久，疲惫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旁边传来写着加油的小纸条。18岁生日当天，意外地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在公交车上靠窗的位置，一边是谈论着作业与考试的中学生，另一边是窗外的停停走走、车水马龙和渐渐亮起来的霓虹灯。有随手拍照的习惯，某天突然翻到了之前的照片，回忆一 下子就涌了上来。翻着自己的备忘录，一项一项地删除做过的事情，然后惊喜地发现 PDL 已经全部做完。在马路上遇到一对很搭的情侣，两个人很甜地边走边聊，自己也因为他们而露出了慈母笑。咬开之前没吃过的面包，发现了自己喜欢的芝士和果酱。出门前精心地打扮了一番，转过一个路口，突然遇到了很久没见的朋友们，然后暗自庆幸自己今天难得精致了一回。到很不开心的事情发了朋友圈，爸妈在底下很小心地评论了，适应环境，对自己负责，宝贝加油。在奇葩说里，百邦尼感叹，心里全是苦的人要多少甜才能填满啊。马东突然站起来说道，邦尼，你错了，心里有很多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希望耳机另一头的你心里没有那么多的苦，也还是能发现生活里的每一丝甜。三种角色，真正开心时难以抑制住的奇妙心情。开心与否是种十分主观的感受，真实的情绪往往不会延续太久，因为经历而产生的真正的开心也总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因此，当我们想要去捕捉那一瞬间的欣喜时，记录的方式和笔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你会因为万里晴空、清凉无风的天气而赶走阴天沉闷的不悦，你会因为朋友隔了很远的一声亲切呼唤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走起路来也仿佛带着愉悦的节拍。你会因为和他的一个对视、一个小小的默契就暗自开心很久很久，谈起他时嘴角难以掩藏的笑容和眼睛里充满着希望与爱意的粉色光辉，甚至有了跨越整个操场都能一眼看到他的神奇能力。曾经在一篇推送底下看到了这样的评论，当最不浪漫的人说起了爱你的话，那壶甜言蜜语本该让人沉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听着外交讲座的我瞥到平常的信息后，忍不住低头抿起了嘴，让发丝都垂下来挡住眼里的水光。为什么阶梯教室会有沙子被吹进来？我不能把这种感情定义为开心，但我相信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在那一刻一定有种只有自己才懂得动人的感受。其实开心和其他真实的情感一样，并不需要很具体很正式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够具体不够正式的突然流露，这种足够真实足够自然足够短暂也足够热烈的一瞬间的感觉，才让这种奇妙的情感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文字的现在，已经接近2018年4月份的末尾了。春天总是美好的，像是新年真正的伊始。在天气转暖、世界变得温柔的同时，生出希望的萌芽。对四月份的精彩描绘，林徽因的小诗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翔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本期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几句简单的随笔。你可以是天晴时的蓝天白云，清风媚阳。你可以是操场上的四顾张望，目光所及难藏的笑。你可以是别人口中的第 N 种角色，也同样可以是于我而言的桃子味的水果糖。第9写道，因为你看见浪卷，看见烟火，看见漂浮的星星，看见云里的炊烟，看见落幕的车站，看见光影斑驳，也因为没有你呀。很美好的前半段和无辜令人遗憾的后半段，像是未完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在四月五月这么美的天气里，希望你能如愿感受到自己想要的那份美好。它也许需要勇气去开始，需要毅力去坚持，需要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但现实哪有那么圆满啊。我们能做的只有在顺应它的同时，做出一点点自己想要的改变。心中也许存在着千万种不同的角色，不论是一种两种还是百种千种，只要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奇妙感受，能真切地体会到微妙的美好，能让你觉得不负此行，不负时光，那么这第 N 种角色已经足够让人珍惜与回味了。文哲心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汉文再次代表导播心顶，在主楼301，感谢您的收听。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FM98.2兆赫，AM927千赫，

吃，我们一起探寻了西南地区的美食，四川的火锅，贵州的辣子鸡，西藏的藏餐。那本期中国吃，我们将移步到中南地区，共同分享中南地区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带着今日份的好心情，主播文宇和导播昭义共同带您走进本期中国吃之中南美食。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六大省区，各个省区都有着当地的招牌美食。武汉的八大名小吃，独树一帜的豫菜，享有盛名的粤菜，湖南的口味虾，广西的米粉，海南的椰子饭，每一道美食都带着当地的特色。那我们本期一起来聊聊中国吃的中南美食。会想到武汉著名的小吃有很多，最出名的还是要当属其中老通城的三鲜豆皮儿、四季美的汤包、蔡林记的热干面、顺香记的烧麦、福庆河的牛肉豆丝儿、小桃园的煨汤、田启恒的胡汤粉和谢荣德的面窝，他们合起来被并称为武汉八大名小吃，也是每一个去武汉观光旅游必品尝的小吃集锦。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具体聊聊八大名小吃吧。说到武汉，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武汉的热干面。蔡林记的热干面之所以能够成为武汉美食中的名小吃，就是因为其热干面精洁爽口，味道鲜美，深受广大市民的赞赏。如今热干面已经遍布江城，历久不衰，武汉人吃早餐更是离不开这一种独具特色的面食。热干面分为牛肚、牛肉、炸酱、全料各种不同的口味，劲道的面身配上浓香的芝麻酱，丝滑口感的面加上香气四溢的酱，留下的是最珍贵的味蕾记忆。老通城的三鲜豆皮儿便是对黄皮的乡土风味小吃进行了创新和改造，以鲜肉、鲜蛋、鲜虾为主制作馅料，创制出三鲜豆皮儿，皮包金黄发亮，入口酥松嫩香，皮酥米糯直流咸，糯米香软，馅料丰富，成为了一道脍炙人口的名小吃。武汉的汤包更是让我觉得想想就很美好，制馅讲究，选料严格，先将肉剁成肉泥，然后拌上肉冻和其他佐料，包在薄薄的面皮里，上笼蒸熟，肉泥鲜嫩，七个一笼，佐以姜丝酱醋，异常鲜美。各种各样的汤包，蟹黄汤包、虾仁汤包、香菇汤包、鸡茸汤包和什锦汤包。值得一提的就是蟹黄汤包，用肉质鲜美的阳澄湖大鲜蟹作为新鲜的食材，热腾腾的汤包让人看着就有了食欲。先轻轻地咬破表皮儿，慢慢吸进里面的汤汁儿，然后再吃汤包的面皮和肉，入口即化的口感让人流连忘返。所以当你真正到达武汉时，一定要亲自品尝当地正宗的汤包，才算真正到达过武汉。小桃园的煨汤也是武汉的一大特色，主要有瓦罐鸡汤、排骨汤、八风汤、甲鱼汤、牛肉汤、鸭汤等。武汉的煨汤以瓦罐鸡汤最为著名， 其原料为产于黄陂孝感一带的肥嫩母鸡，将鸡块入油锅爆炒，再倒入盛有沸水的瓦罐内，用旺火煮熟，小火微透，品尝起来汤鲜肉烂，原汁原味，甚是美味。天气红的胡汤粉是武汉著名的汉族小吃，与油条相匹配，凡是卖胡汤粉的地方必配置油条，被誉为武汉一绝的鲜鱼胡汤粉泡油条是经典的汉味名师。在武汉，胡汤粉被誉为武汉人的羊肉泡馍，其传统意义、历史内涵丝毫不比羊肉泡馍逊色。一碗飘着鲜美鱼香味的胡汤粉，扑面而来的是米米之乡的气息和味道。顺香居的烧麦是将猪肉、馒头、橘饼、花生米、冰糖、葡萄干等一系列食材切成小丁，略微小炒，再用桂花、红绿丝、白糖调和成馅，将面团擀制成一张张荷叶形薄皮儿，放入馅心，再加少许麻油包成一个个烧麦。无论是炸、烤还是煎，烧麦总是香甜可口，令人食之不厌，回味无穷。工作里几多在下的假期，天空总是蓝蓝。说到武汉的面窝，就会激起武汉当地人的热情。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热气腾腾的大油锅，金黄的面窝在里面翻滚着，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面窝是武汉特有的美食，色黄香脆的圆形米饼，吃起来厚处松软，薄处酥脆，成为了武汉价廉物美的特色美味早点。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它的豫菜菜系也是为河南省的一大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就当属河南的扒菜，独到的扒菜素有扒菜不勾芡，汤汁自来黏的美称。豫菜的菜系特点是选料精良，汤鲜香浓，色形俱佳。历史悠久的河南美食口味独特，种类多样，河南的特色小吃一直是来河南的游客心中那抹回不去的记忆。河南美食甜食一类以琥珀冬瓜最为出名，制作时选用肉厚的冬瓜，去皮后刻成石榴、仙桃形状，晶莹透亮，放进开水蘸透，再放进锅内，兑入去掉杂质的白糖水，用小火将冬瓜煮至浅浅的枣红色。在鱼肉居多的宴席上，尝上几口琥珀冬瓜，可谓是清爽无比。河南的筒子鸡是河南开封的特产名菜，筒子鸡采用的是百年老卤汤煨制而成，具有色泽金黄、肥而不腻、鲜嫩脆香、味道纯美的特点。浓香的卤汤配上鲜嫩的鸡肉，油而不腻，恰到好处。还有就是河南的龙须糕，现在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龙须糕，可唯在河南才能吃到正宗美味的龙须糕。河南的龙须糕是郑州一道历史悠久的小吃，因糕点表面呈现须状，故名为龙须糕，是以米、面粉、糖、油料为主料，并佐以姜、虾、肉、蛋松等制成，色泽美观，甜咸适口，并且有着河南美食独特的风味所在，尤为有名。河南还有炒三不沾、桂花皮丝、糖醋鲤鱼等等当地的美食，成为豫菜菜系中的名菜所在。豫菜总是有着回味无穷的力量，让人对豫菜有着不能割舍的情怀。如果某一天到达河南这个独具特色、别有一般风味的豫菜名省，那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吧。 聊完河南的美食，再来看看湖南省有哪些舌尖上的美味。说起湖南，我的第一印象肯定是长沙的臭豆腐。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一定要去长沙吃一次正宗的臭豆腐。如果说起长沙的臭豆腐，那一定是百年老店火宫殿最为出名。去到火宫殿的人没有不品尝一番当地的臭豆腐的。用浏阳豆豉加冬笋、香菇等煮制的卤水点成，炸好的臭豆腐外脆里嫩，再浇上香油、辣椒油、酱油等调料，酥香可口的美味让人心情大好。当然除了火宫殿一家，长沙也有很多散落在民间小巷的个人摊店，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当地亲身感受一下长沙这个兼具美食与美景的城市。还有就是湖南省的口味虾，由于口味虾色艳汤浓，口味独特，香辣无比，深受口味颇重的长沙人喜爱。红鲜鲜的虾壳，白嫩嫩的虾肉，鸡汤上附着几根绿的葱段和紫色的紫苏，从盆中拎起一只肥大通红的虾，扯下两只虾钳，然后轻轻剥开虾壳，露出弯月般的虾肉，再蘸点汤汁，一整套连贯的动作恨不得一口气儿完成，赶快吃进嘴里。口味虾的麻辣过瘾成为当地人的饭后夜宵与招待客人的重要美食。湖南流传着一首《采槟榔》，富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民歌，表达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同时这首民歌里又有着湖南省一个常见的果品，槟榔在湘潭人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待客可以不用烟茶，只要敬上一口槟榔就足以表示主人的诚意了。湘潭人吃槟榔很是讲究，刚摘下的鲜果呈青色，先用水煮两个小时左右，等到变成棕红色，再用烟熏七天七夜，就变成了干果，吃起来又甜又涩，芳香可口。广东的美食，广东形成了自己的独家菜系，也就是粤菜，是中国传统的菜系八大菜系之一。中国传统菜系中，粤菜显得格外突出，菜式繁多，烹饪讲究。粤菜有着十大名菜：广州文昌鸡、新龙黄叶宴、挂炉烧鹅、潮州卤味等等。广州的挂炉烧鹅非常有名，特制的酱料，鲜嫩的鹅肉，把烧鹅环吊起放入微火的烧烤炉中烧至表皮干净，然后风干，配烧鹅的佐料酸梅酱很是讲究，味道独特，配上烧鹅散发出来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舟山粉果也是广东省一个享有盛名的糕点之一，历史悠久，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肉鲜皮脆，味道鲜美。还有就是广东的早茶，广东人喜欢饮茶，尤其是喜欢去茶馆饮早茶，配上一系列的糕点，叉烧包、肠粉、薄皮虾饺、蒸排骨、萝卜糕等各种美味。所以如果你到达广东，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当地的早茶，相信对于北方人来说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味道的鲜美，色香味形整体设计的观感，加上优雅的饮食环境，细致周到的服务，在广东这个省份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想切身体验到广东的粤菜菜系究竟有着怎样一番魅力，那就亲自到广东去品尝一番吧。 我从前不相信 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 介绍应该是爱情在半路 广西的美食一直以来都以不俗著称，其中就有大家都知道的柳州螺蛳粉，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螺蛳粉具有酸、辣、鲜、烫的独特风味，位居柳州风味小吃之首。柳州特有的软滑爽口的米粉，加上酸笋、木耳、花生、油炸腐竹、鲜嫩青菜等配料，加上浓郁适度的酸辣味儿，吃后常常使人大汗淋漓，但又亦有奇特鲜美的螺蛳汤，使人欲罢不能。还有桂林的米粉也享有盛名，圆细、爽滑、柔韧，独特的风味儿用猪肉、牛骨、罗汉果和各种各样的佐料熬煮而成，香味浓郁，加上葱花、胡椒、麻油，口感独特。广西除了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这样典型的小吃外，还有很多如南宁粉饺、玉林肉蛋、梧州凉茶等各种专属于广西的美食。所以说，桂林不仅是观光的宝地，同时也是美食的集聚地。 知道还好，我们早都过了许多弯角。 海南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当地的美食自然也是融合了它的旅游业存在的。由于海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所以各民族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味小吃。比如像猪脚牛腩饭就属于海南最负盛名的特色小吃之一。牛腩和猪脚经过慢火长时间蒸煮，再加上独特的配料，肉质柔软不腻，拌着五花肉、酸竹笋一起搭配，味道非常可口。之所以说猪脚牛腩饭是海南的专属，是因为吃猪脚牛腩饭一定要吃海南产的米饭，而非北方米，这样的味道才够地道。还有海南的椰子鸡，椰子鸡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汉族民谣，属于正宗的海南菜，用椰子和嫩鸡蒸煮而成，椰子汁的风味独特，甜中带着椰香，鸡肉和椰子汁相融，很是美味。海南的小吃有很多，海南煎粽、琼南伊府面等很多专属于海南的独特美味，在这里就不和大家一一细说了，大家可以亲自到海南品尝一番。 儿童的爱情是一种感情， 吃过后，本期中国吃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文宇再次代表导播昭义在主楼301，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发现更美的自己。